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独孤博释放的绿雾只是试探性的攻击，随手就可以解除，但被唐三这么轻易地化解，他还是没想到的。尽管他已经决定不杀唐三，但在毒上的造诣，他却一向自视甚高。此时不禁被激起了几分好胜之心，眼中碧光闪烁，手掌一翻，一条绿色小蛇已经出现在掌心之中。 第二个考验，你让他咬你一口就是。 说着，他已将小蛇甩向了唐三。唐三能够轻易挡住独孤博的第一轮毒雾，是因为之前他横移的那几步正好走入了幽香绮罗仙品的保护范围之内。别说独孤博未尽全力出手，就算他拿出自己最厉害的毒素攻击，也根本伤不到唐三。从独孤博茫然不知的情况中，唐三可以看出这位毒斗罗对这里的药草并不完全认识。但是独孤博这第二阶段的考验不是那么好抵挡的。幽香绮罗仙品只能阻挡外在的剧毒，可一旦毒入血液，就不是它能起作用的了。唐三手腕一翻，那碧绿色小蛇已经落入手掌之中。只见那小蛇的身体几乎是透明的，长约五寸，里面有氤氲绿光流转，一双赤红色的小眼睛看上去分外可爱。在绿色的身体上一共有九个竹节般的横纹，它落入唐三掌中轻轻地游动，毫不客气张口就咬。小绿蛇的身体扭曲了一下，这一口下去竟然没有咬动。它虽是剧毒之物，但唐三的玄玉手专克各种毒物，而且坚韧无比，显然不是这小蛇的蛇牙能够破坏的。唐三用两根手指捏着这小绿蛇的七寸，把它提了起来。 老怪物，你可够毒，这是竹叶青中的极品九节翡翠，中了它的毒，一时三刻就要化为脓水而死。看上去体积虽小，却是最毒的蛇类之一，而且本身坚于金刚，利刃难伤。 九节翡翠的速度奇快，但攻击性却是极强，落入生人手中根本没有不咬的道理。可这小子怎么看上去一点事儿都没有？ 这就是我对你的第二个考验，让他在你身上咬一口，要见血，你敢不敢呢？ 我让他咬一口毫无问题，不过独孤前辈，我们打个商量如何？要是他咬了我，我没事的话，你就把这条九节翡翠送给我，怎么样？ 啊？你不是叫我老怪物吗？怎么又叫上前辈了？ 这不是有求于您吗？如何？ 哼，我看你才真是个小怪物。好，你让他咬上一口，要是没事的话，把他送给你又如何？ 这小子承受不住九节翡翠的剧毒的，只要他一毒发，我就过去给他解毒，这九节翡翠自然就物归原主了。 唐三脸上流露出几分谨慎之色，深吸口气，体内玄天功悄然运转，将九节翡翠缓缓凑到自己的小臂上。九节翡翠在唐三玄玉手上咬了几次都没能成功，反而弄得自己牙齿生疼，此时终于遇到了软肉，哪还会客气，一张口就咬了下去。九节翡翠咬上去的时候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只是略微一麻，还有些痒，但那麻痒的感觉却以惊人的速度蔓延着。几乎只是眨眼之间，唐三被咬的手臂就已经变成了碧绿色。 小子，你既然知道九节翡翠，难道不明白它的毒性吗？你 说着，他正准备上前替唐三解毒，可这一句话没说完，却看到唐三原本变成碧绿的手臂竟然以同样的速度变了回来。 皮肤下红白之光隐现，看上去整条手臂就如同宝玉一般。最令独孤博无法理解的是，那咬了唐三一口的九节翡翠竟然肚子一翻，直接昏迷在了唐三手中一动不动。身为封号斗罗的独孤博此时做出了一个令唐三都有些莞尔的动作，他抬起双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独孤前辈，你没看错，你这第二轮的考验我是不是通过了？哦，还有这九节翡翠现在归我了。 啊，这个小子，你是怎么做到的？ 独孤前辈，你还是先对我进行第三种考验再说吧。 独孤博的脸色渐渐变得凝重，此时他的心里已经隐隐相信眼前这个少年确实有帮自己和孙女解毒的能力。话虽然是这么说，但他内心深处却终究不愿意承认自己独不如人。魂环之光从脚下升腾，九个魂环围绕着他的身体上下游动，但这一次却没有任何威压产生。 不愧是封号斗罗，哪怕是自身的气势也在控制之内。 独孤博手掌上的指甲缓缓变长，一会儿的功夫已经延伸到了三寸长度，尖锐如锥，碧绿的光芒上还带着一些七彩光晕。 唐三，你可要想清楚了，我接下来施展的毒是连我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如果你现在后悔的话还来得及，我依旧可以不杀你，让你尝试着替我解除毒素反噬。 唐三看着独孤博的手，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将手上的九节翡翠揣入怀中。他知道独孤博此时施展的乃是他的本命剧毒，属于碧鳞蛇皇的毒素，这种剧毒以目前自己的状况确实难以抵挡，但独孤博的这番话也同样激发了唐三内心的傲气。 哼，身为唐门弟子，如果连毒都无法胜任，我就不配姓唐。 想到这里，唐三略微思索一下，右手在幽香绮罗仙品那朵大花中摸了一把，这才走到独孤博面前，抬起左臂。 来吧。 你真的想好了？ 不错。 哼，老虎不发威，你真当我是病猫？难道我修炼了这么多年的剧毒还治不了你这一个小辈吗？ 手指轻弹，指尖已经刺入了唐三手臂之中，几乎只是刹那间，一股黑气就顺着被刺入的方向急速蔓延。眼看那一道黑线向上升腾而去，唐三飞快用右手按在自己伤处，趁着自己还有行动的能力，快速后退几步，重新回到幽香绮罗仙品保护范围之内。盘膝坐下，闭合双眼，默运玄天功。此时的唐三运转玄天功并不是为了逼出毒素，别说此时中的是碧鳞蛇皇之毒，哪怕是之前九节翡翠的毒，也是目前他这个等级的玄天功所不能解决的。他之所以运转自身功力，目的是为了让血脉流淌的速度加快。对于一般人来说，中毒后这样做无疑是加速死亡，但唐三这么做却是为了让体内的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的药力被激发出来。就像冰火两仪眼内万毒必退一样，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服下后最大的好处就是通过冰火两种极端药力来改变自身体质。如果唐三能够将这两种药物完全吸收，那么他就将拥有一个百毒不侵之体。当然，他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之前的九节翡翠咬了他之后，就是两种药草在唐三体内发挥了作用，将毒素中和化解。而那九节翡翠之所以昏迷，也是因为吞噬了一些唐三那蕴含着两种药草药性的血液。幸好这已是中和之后的鲜血，否则九节翡翠这样珍稀的毒物也会立刻爆体而亡。唐三目前还没能将这两种药物完全吸收，所以为了抵抗独孤博释放的剧毒，他就必须要依靠一些外界的力量。幽香绮罗仙品虽然无法克制进入体内的毒素，但以它的性质却完全可以令毒素发作的速度减慢，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 而唐三之前右手在幽香绮罗仙品摸的那一把是沾染了其中的花粉，在中毒之后立刻将花粉敷在了自己的伤口处。幽香绮罗仙品的花粉压制作用，再加上唐三体内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联合作用，几种剧毒以唐三的身体为战场展开了殊死搏斗。独孤博静静地观察着唐三，连他自己也没能把握能够解除自身的碧鳞蛇皇毒。眼看着唐三已经是一脸黑气地跌坐在那儿，他不禁有些后悔了。 想我成名多年，嘿，跟个孩子就什么劲儿。要是他死在这里，这麻烦可就真的大了。正如弗兰德所说，唐三的父亲唐昊，是我惹不起的。 正在独孤博内心之中天人交战时，突然他面前的唐三身体上已经出现了变化，淡淡的红光从皮肤下透出，紧接着是白光，红白两色清晰交替，而之前那正快速运行的黑气就在这红白两色光芒之中被逼住，无法再继续蔓延。八蛛矛从唐三背后释放而出，在全力抗毒的情况下，唐三已经无法控制自身所拥有的武魂和魂骨了。八蛛矛的颜色鲜艳，鲜艳的却不只是它，唐三体内的蓝银草同样释放而出，原本蓝紫色的蓝银草粗细不变，但颜色却发生了变化，蓝紫色的蓝银草上多了与八蛛矛一样的纹路，纹路的颜色却是红白相间，看上去绚丽而诡异，甚至有些刺眼，就像一条条毒蛇一般从唐三的身上蔓延出来，围绕在他身体周围，形成了一个如同牢笼一般的形状。如果说这些令独孤博吃惊，那么当唐三身上一柄漆黑的小锤从左手位置徐徐浮现的时候，独孤博心中的惊讶就变成了震撼。那锤子虽小，可不正是闻名天下的昊天锤吗？无法继续蔓延的毒素在唐三体内玄天功的全力运转和两种草药的药性作用下缓缓被逼出体外，连唐三自己也不知道他此时已是因祸得福。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书的药性都非常强，虽然单一的一种在这冰火两仪眼周围并不是最好的仙品，但两种药草融合在一起却绝对是此地顶级的存在。唐三要想将这两种药草的药性完全融入自身体内，至少也需要达到70级魂力以后才能办到，但此时通过碧鳞蛇皇毒的刺激，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自身发起了反抗，这样一来就大大加快了唐三的吸收速度。当碧鳞蛇皇毒从唐三体内排尽之时，两种药草的效力已经被他吸收了三成之多，当然这和之前他浸泡了一晚的冰火两仪眼那极限的神拳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